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那么现在还是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之内，这个节目呢是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来去制作的这一档节目，也是服务广大的北京考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考前能够提前呢及时了解一下那这个所心仪的学校具体的专业情况、招生计划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分别有3所大学，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以及湘潭大学3所大学。如果针对这3所院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把这个问题发送过来。发送的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很多这关于今天的问题了，大家也是这个先知先觉啊，挺好。那首先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主要内容。北京新高考首次合格性考试日程安排出炉，将不再有条件准予免考。北京市的校园足球特色校未来7年将建300所。以下是详细内容。2020年本市将实行新高考，新的考试方案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两种。北京教育考试院8号下发通知明确，2018年合格性考试定于6月30号到7月2号进行，全市开考8个学科，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具有本市户籍或本市学籍的2017级普通高中一年级在校学生、职技类学校在校学生以及社会类考生均可参加合格性考试。值得提醒的是，从2017级高一年级开始，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均需参加合格性考试，不再有条件准予免考。高中阶段入选市级以上体育或学科集训队，参加北京市或国家级各类比赛竞赛的选手，其参赛时间与当次合格性考试时间冲突的，可选择高中阶段其他时间参加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不再准予免考。 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取得名次的学生，均需参加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不再准予联考。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招生负责人8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时表示，外交学院要求所有专业均要求有高考外语口试，且成绩达到合格以上，不单独组织外语口试，面审及政审。2017年文科超一本线60分左右，排名约820名，理科超一本线100分左右，排名约3132名。国际关系学院要求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周岁以下，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男生身高应在170厘米以上，体重50公斤以上至上限标准以下，女生身高应在160厘米以上，体重45公斤以上至上限标准以下，录取女生比例不超过招生计划的 50%。 实际录取过程中基本按照文科男生、文科女生、理科男生、理科女生分别排队录取，相互不会影响。2018年起到2025年，北京将建30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从今年起开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试点县区的创建，并遴选满天星训练营。在2014至2017年已创建2万余所特色学校的基础上，教育部计划到2025年再创建3万所左右特色学校及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试点县区。此外，满天星训练营由各省区市在本区域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或试点县区范围内推荐1至2个具备条件的区域部门、基地或学校作为候选单位。这个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首播，次日早7: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北京化工大学创办于1958年，原名北京化工学院，是新中国为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而创建的一所高水平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院校，肩负着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基础性前瞻性科学研究以及原创性高新技术开发的使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发展成为理科基础坚实、工科实力雄厚、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哲学、医学等学科富有特色的多科性重点大学，形成了从本科生教育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流动站以及留学生教育等多层次人才培养格局。近年来，学校承担重大项目、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等学科的科研竞争力先后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排名前1%，尤其是我校的化学目前已经进入 ESI 排名前1000%。北京化工大学多年来重视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开展国际间学术和文化教育交流，拥有一支包括众多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教育体系和多样化的培养模式。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我是姚迪。那么首先我们请来的就是刚才我们预告过的院校北京化工大学，有请的嘉宾是北京化工大学招办副主任李庆，李主任。李老师你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其实我们还是要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化工大学啊，这个好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在之前已经在我们这个公众号里也好，还通过其他渠道也好，向我们提问说，这化工大学是不是我们就报工科好，那个其他的科是不是就不行？ 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这个正本清源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考生家长们说一下，黄埔大军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呢，学校呢这两年已经形成了以就是非常扎实的工科， 嗯， 还有一些比较新兴的这种文科专业为主体的一个、 嗯、 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啊。实际上学校现有面向于文科考生招生的， 嗯 啊，我们经管学院的专业啊，包括我们还有文法学院这两个学院的专业， 嗯， 还是非常多的啊。当然一会儿我可能会具体介绍一下今年有一些招生的变化， 嗯， 包括比如说现在。说一下经管啊，比如说文科生可以报什么呀、 嗯、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嗯 啊，工商管理类，其实这些都是市场非常热门的。 就业怎么样？ 就业非常热， 你 看 啊，就业基本上不敢说百分之百 啊， 但是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能找到一份非常称心和满意的工作。 因为很多时候咱们这个招办一般都要招生就业处啊，很多时候这个就业也归咱们这边一起来管，这个到就业的时候像这样的专业基本不太操心。 对，实际上可以说学校总体就业率是超过98%以上的啊，所以说这对于这些、 嗯、挺省心的哈， 对，对于这种相对来说又是热门专业来说应该是不用太操心。 好，那么书归正传，我们来具体来这一项一项来介绍一下，在2018年我们在京的招生计划跟专业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变化。 总体上来说呢，2018年学校在京的计划会维持稳定。 嗯。 以去年为例呢，也就是说我们去年除了统招录取了123个人以外，我们在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呀、 嗯、 我们的自主招生啊，还有艺术团运动队等特殊类型的，一共是录取了47个人。 嗯。 啊，那么也就是说大概在京招生计划是实际录取大概会在170人到180人左右啊，这是实际执行计划。 嗯， 那当然这个还可能会有一些机动计划会不会去扩招、 嗯、 啊，这个 就还是按照105的那个比例。 对，应该是有大概5%左右的机动权、 哦、 啊。 好，那其实在18年因为现在政策最终还没下来，那也基本上跟17年是稳定的，对吗？ 像比如说像专业级差、 嗯、 啊，应该是跟去年稳定的，还是100啊，这个应该是不会有变化的。 100， 对， 好 啊，有一点点微调的，就是今年社会体育与指导管理专业， 嗯、 就是我们的提前批的一个体育类专业， 嗯， 啊，可能把这个视力要求原来的4.5降低到了4.2， 哦， 啊，这个是一个 放宽了 啊，放宽了一个要求， 嗯、 其他的。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具体的、 嗯、 各位家长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本科招生网，会、 嗯、 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相关的这个信息。 好的，另外呢，我们知道在2017年开始咱们进行大类招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去年是5大类，然后再有一些专业的分别的招生，那么在今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今年呢，我们在去年这个5个大类的基础上，今年相当于做的更彻底一些。 嗯。 今年除了部分就是不便于并入大类的招生专业以外呢，今年基本上我们全部学科都进行了大类招生的一个改革。 嗯。 今年我们由去年的5个大类招生变为了今年有14个专业大类招生。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包括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工艺啊，那还有我们的能源化学工程，像这两个专业就合并为化工与制药类大类进行招生啊，包括往年还有咨询比较多的像高分子材料专业， 嗯， 我们并入了材料类大类进行招生， 嗯， 还有我们往年的艺术学这种专业，像今年并入到了设计学类， 嗯， 啊，就是我们的数字媒体和产品设计两个就从设计学类招生，还有我们自动化和控制工程，我们把它合并到自动化类， 嗯， 啊，包括计算机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化学类、数学类和公共管理类，还有生物工程类，还有我们去年就已经在做的一个中外合作的机构，就是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 嗯， 今年还是以一个学院的，就是一个学院作为一个专业，作为工科试验班专业来进行招生。 嗯，这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类的， 对，是14个大类。 嗯，那除了大类之外的专业上，还有一些分的专业来招生吗？ 还是有的， 嗯， 啊，除了像比如说有一些不便于合入大类的，像比如说文科专业里面有法学， 嗯， 英语这种专业，它是不能并入到大类里的， 嗯， 啊，还有我们的理工科里面有环境工程、 还有我们的电子科学技术，包括制药工程，像这几个专业是没有并到大类进行招生的。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大类招生之后，那么对于学生培养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大类招生这件事儿也是这几年就逐渐在兴起的这样一种招生的模式。 对，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化工大学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一些特殊的培养的政策？ 实际上学校进行大类招生改革也是适应咱们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那么加强学生这个本科生这个通识化教育的一个培养。那么首先来说，学生选择专业呢，就一上来会有一些盲目性和这个针对性相对来说不是很强。那么针对这样呢，学校想通过一个宽口径的培养来引导学生认知大学的专业。那么对于学生来说，提供一个再次选择、再次分流的一个机会，避免学生高考选择专业的一个盲目性。对于学校来说呢，也通过这个大类专业，将来通过各个专业之间去 PK、去竞争，那么提高各个专业老师他的一个专业教学和专业培养的水平。那么实际上对于学生和学校，都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促进的一个机制。 最后来说一下咱们的咨询方式。 咨询方式我们电话是6435706啊，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啊，在这个微信里直接搜就可以了。 好，再说一下电话是6443-5706。 对， 好，还有那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那今天非常感谢李主任，接下来还有一堆问题啊，等到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来归堆回答。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所院校，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是一所为全国各级党政系统培养信息安全高素质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学院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学院前身是1947年8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开办的中央工委青年干部训练班，70年来先后经历了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和北京电子专科学校、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等发展时期。学院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管协调发展的教学型普通高等学校，设有8个本科专业：信息安全、信息与计算科学、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通信工程、保密管理、行政管理，一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网络空间安全，两个工程领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术，三个二级学科联合培养硕士学位授权点，密码学、通信与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一个一级学科联合培养博士学位授权点，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面向全国招生，为提前录取批次院校，现有本科在校生约1800人。建校以来，学院为全国党政机关培养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数学建模比赛等各类学术科技竞赛中，我院学生均取得好成绩，获奖学生与在校生之比居全国高校前列。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下一所院校了，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的学生处的副处长马文全马处来做个节目。马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其实对于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来说，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考生朋友们都跟我一样觉得是一所特别神秘的学校，那觉得这学校而且分数还特别高，这个究竟我们怎么能够考得上？所以来先介绍一下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好不好，马处？ 好的。那个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学校呢是一所为这个全国党政系统呢培养这个信息安全这个专业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 同时呢， 这个这句话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一个是因为这个面向嘛是这个党政系统啊，所以这个培养的学生啊主要是公务员。另一个，这个它是这个信息安全信息安全这个专业人才，所以主要是党政系统的这个保密通信。 保密通信的人才。 对。 所以说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通路跟去处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对，我们这个行业性特别强。 各地的这样的办公厅他要负责去面试去政审，其实在这一点上跟其他的院校可能大部分院校会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些具体要求上能不能给我们的考生们跟包括家长们介绍一下？ 这个可以的。 嗯。 面试政审嘛，什么我们是分数出来之后啊，委托这个有关部门啊，就是按一定的比例， 嗯、 比如说这个1:3，从分数出来之后，从高到低嘛。 嗯。 在这些同学当中呢，进行这个面试政审。这个政审的要求当然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直系亲属啊， 嗯， 包括这个密切的社会关系人啊， 嗯， 没有这个违法犯罪的记录， 嗯， 这是首要的。另一个呢，像这个出国的这方面的要求啊， 嗯， 没有在国外定居， 嗯， 像这种这都是考生需要注意的。如果希望准备报考我们学校的话， 嗯， 这些可能要 提前自己先筛查一下， 先了解一下， 嗯，对自己筛查一下。 对对，主要是没有违法犯罪的这些记录。 嗯，这是主要的一个政审的要求。 对 对, 对, 对。 那么对于考生，其实也是，是不是他也必须得是团员或党员？ 当然是党员更好了。 啊， 一般要求是共青团员。 嗯，好好好，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对，咱们那个招生的这个咨询电话呀，是010-8363-5284。 嗯， 对， 8363-5284。湘潭大学创办于1958年，是毛主席亲切嘱托一定要办好的首批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教育部与湖南省共建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学校现有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3000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生6000余人，设有87个本科专业，1个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1个国家特色专业，4个专业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学校学科覆盖10大门类，4个学科 ESI 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前1%，有22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4个国防特色学科，30个一级硕士学位授予点，15个一级博士学位授予点，1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60多个科研机构。学校有专任教师1478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超过75%，有留学经历的教师达到25%，汇聚了包括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3名长江学者、1名千人计划特聘教授、4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4名国家教学名师、4个国家教学团队等一大批高水平师资，为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刚才的预告的院校湘潭大学，有请来自于湘潭大学北京招生组的负责人岳慧君岳老师。岳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说一下我们今年的整个在京的招生的情况，投放的专业上会主要在哪些方面，包括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的，那么今年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呢基本保持稳定。预计呢会在11个专业投放招生计划24个人。其中呢文史类是5个专业招收5人，那么专业有汉语言文学、法学、金融学、西班牙语、公共管理类韶峰班。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 韶峰班是吗？ 对对对。 好。 然后理工类的专业是6个，招收12人，那么专业包括法学、知识产权、金融学、数学类，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艺术类呢是2个专业招收7人。专业是动画和视觉传达设计。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招生计划投放的一个预计的情况。最后呢是以这个报考招生来源网上公布的为准。 我们最后再说一下咨询方式好不好？ 我们的那个招生咨询电话是0731